奉至人至此的真主之名，大灾的消息却已降临你了。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恭敬的、劳动的、辛苦的，他们将入烈火，将饮废泉。他们没有食物，但有经济，既不能肥人，又不能充饥。在那日将有许多人是享福的，因为他们的劳计而愉快的。他们将在崇高的乐园中听不到恶言，里面有泉水，里面有高塔，有陈设者的杯盏，有排列者的靠枕，有舒展开的绒毯。难道他们不观察吗？骆驼怎样造成的？天是怎样生成的？山峦是怎样竖起的？大地是怎样展开的？你当教诲，你只是教诲他们的，你绝不是监察他们的。但谁转身离去而且不信道，真主将以最大的惩罚惩治谁。他们必定只归于我，他们的饥渴必定由我负责。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